不管谁给我打电话，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体液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进入到暑期啊，很多家长都会忙着在假期期间好好的带孩子去各大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有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治疗。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儿童听力诊疗中心的主任刘海红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儿童常见的耳部疾病。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刘大夫一块儿来进行交流。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你好。 啊，你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 嗯，好的。首先是北京友谊医院人人健康学校举办的健康知识讲座，下周三下午2点在友谊医院门急诊楼7层阳光大厅，有皮肤科徐威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带来谈谈过敏那点事的讲座。然后是北京长医院下周一下午2点在长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温小红为大家讲解类风湿关节炎的防治。下周二下午2点，在长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营养科主管营养师童心为大家讲解痛风患者的饮食。下周四下午1点半还是在长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血液科带来的一系列讲座，分别是主管医师陈文明为大家讲解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诊治进展，副主任医师李彦斌为大家讲解分子生物学监测的重要性，还有副主任医师刘爱军为大家带来慢粒的停药实验。随后是北京儿童医院周一下午1点到3点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11层第3教室，有中医科杨燕何强为大家带来第22期中医科三伏贴健康讲座，具体内容是慢化三伏贴和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中西医防治原则。接着是人民医院下周三上午10点在门诊5层报告厅，有泌尿外科张小鹏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带来尿急膀胱也有多动症的讲座。下周五下午1点在门诊5层报告厅，有心脏中心马志毅主治医师为大家讲解心血管疾病患者就诊时如何与医生沟通。下周五下午1点半在科研楼107室，有儿科营智教育高级心理咨询师为大家带来儿童脑发育促进及关键期教养的课堂。最后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下周五下午2点在回龙观医院2号病房楼5楼电教室，有刘华清主任医师带来儿童常见心理障碍成因及其干预的讲座。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计委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自行查看。 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研究员副教授刘海红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他也是临床听力学和小儿听力学方面的专家。首先欢迎一下刘大夫。您好。 您好。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儿童的这个听力哈，其实好像孩子的这个听力的保护是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很多数据显示小孩的一些听力 出问题的现象，这个比例还非常高。 对，儿童得听力相关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病率会远远的高于成人，这是由于它的生理结构造成的。那么我们人体呢有一根管道是连接咱们耳朵和鼻咽部的，它一端呢是连接咱们中耳，一端是连接在咱们这个鼻咽的侧位上，这个叫做咽鼓管。那么咽鼓管呢在咱们成人是斜着的，那么耳朵这边是 高， 那么嘴和鼻子这边是低，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这根管子就接近是平的，并且非常短，非常粗，所以说一旦感冒啊，这些鼻腔里边的这些细菌啊，这些分泌物很容易通过这根管子就到耳朵里边去了。那比如说我呛水啊，一些这个脏的这个细菌啊，也非常容易从这个管子进入到耳朵里，所以说造成它的这个发病率，中耳炎相关的这个发病率就显著的要高于成人。 所以有些小孩他比如说他在躺着吃奶哈， 对， 母乳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得中耳炎。 对，这是中耳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小的孩子他就哭闹不止，他非常睡觉也睡不踏实，他恐是抓这个耳朵。那么经过一些听力学的评估呢，我们就很容易能判断出来他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也经常有一些科普的宣传，建议家长喂奶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平躺着这样喂奶，并且当这个喂奶结束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竖起来去拍嗝。所以现在一般的这个产科呢，护士会给家长 教拍嗝， 对，一定要拍嗝，让他这个奶彻底下去之后才算喂奶结束。 我一直以为拍嗝是怕他比如说吐奶啊，让他这个怕他吐，原来他还跟耳朵有密切联系啊， 保护听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哎呀，您看您这一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都忽略了，可能有很多人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怕他打嗝啊，或者是怕他喝完了奶之后，吃完奶之后吐出来， 这个很重要，这是保护听力很重要的方法。 那就是说哺乳期没结束啊，是多大的时候都得给他拍嗝，是吧？ 对，包括孩子躺着他拿奶瓶喝的时候，他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哎呀，您看您这一说，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年轻爸爸妈妈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很重要， 非常重要。 它是保护耳朵的。 对， 那就是说小孩的这根管道，它因为跟成人有区别哈，所以他罹患中耳炎的这个概率要更高一些。 对，对，除了他这个生理结构，也和他的一些肌肉的力量相关。我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咽管这个纤毛的运动可以把这个中耳的一些这个细菌啊，通过这个纤毛的摆动排出来，排出来。但是儿童呢，由于他这个肌肉的力量相对比较弱，他的免疫力又比较差，所以我们很多孩子会在感冒之后，这个鼻腔里的、这个嘴里的这个脏东西容易进入到这个耳朵里。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免疫力增强之后呢，他患感冒的几率下降了，所以耳朵的疾病这个几率也会下降， 也会下降。 多种因素导致儿童发病率很高。 那这个说到这个中耳炎哈，很多家长会说，哎呀，你我们家孩子这个说话还不会说呢，就会哭呢，现在目前很小，那怎么来观察？ 有两种中耳炎，我们一种是急性的，一种是慢性的。那我们先说这个急性的这个化脓性中耳炎，这种一般比较容易判断，因为这种中耳炎它起病很急，基本上都是在48小时之内，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孩子疼痛感非常强，所以小孩不会说话的时候他会 哭闹 不止，可能会挠会抓。那么还有呢，孩子会伴有一些发热的情况，甚至有些孩子会呕吐。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呢，家长要有这个意识，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中耳有问题了。 他那个耳朵会有比如说化脓的，会看到有脓液出来， 甚至有些孩子会有脓液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了。对， 这是急性的哈。 对，那么这是急性化脓性中耳炎。那么还有一类呢，就相对这个病变的进展会比较慢，那么他的听力的下降也是逐步造成的，这种叫分泌性中耳炎，它是中耳腔有积液了。那么这种他不会说出现一个孩子非常剧烈的一个疼痛，所以有些家长容易 忽略。 我们就会建议家长在平常的看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会把电视的声音放得比较大。觉得比较吵，并且他特别专注做一件事情，你让他做小声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会不理。幼儿园老师可能反映这孩子上课不注意听讲。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留一个神儿，是有可能会得了这个分泌性中耳炎。那么还有些孩子呢，他可能会说这个耳朵有点闷， 稍微有一点表达意识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耳朵有点闷，甚至有的孩子表现耳朵里边响，出现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到这个中耳炎的可能了。 所以一定得细心哈，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关爱啊，应该是全方位去仔细考虑。因为有些小孩他可能，哎，你看他多好，他特别专心，他专心致志的做一件事情，两耳不闻窗外事啊。那但是有的时候这种现象，您在表达这种好的那种方向的时候，多多少少崩一根弦儿哈。 对对，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听力的保健的评估。那么失明的孩子呢，我们基本上会在6岁之前都有常规的听力保健的评估，所以说我们建议家长也是每隔半年左右，那我们在体检中都会去查听力，那么出现一些听力的问题，我们通过早期的筛查就能发现，避免孩子由于这个问题我不注意，慢慢的导致他轻度的这种听力下降，甚至中度的，会导致以后学习困难，那么影响发音，出现很多问题。 是这个半年的这种评估是需要家长主动去带孩子去医院吗？ 现在我们医院像很多儿童医院它是有保健中心的， 有保健中心， 对，我们就可以里边就合并了有听力的筛查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去做。 就是家长一定要得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哈，多关注这孩子，因为一旦他听力受损，他今后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表达能力，甚至于他的一些情绪性格， 对，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吧？ 对，我们有很多研究都表明，这个听障孩子他的这个性格和正常孩子是不一样的，他偏内向。因为他无法去听清楚别人说的话，慢慢的他就不愿意和人交流了。 所以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对， 其实这个病，比如说在您这个专业的专家来看，由中耳炎造成的这种最后真的成了耳聋的话，是不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这 种听力损失。实际上 WHO 在很早就提出要把这个可预防的听力下降降低50%。那么这个指标呢，绝大多数都是在咱们发展中国家。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我想现在还有很多地区可能做的不是非常好，我们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可能家长没有那么高的意识去关注这个孩子这些细小的变化，所以还有很多的疾病可能我们应该能控制得更好， 是 稍加注意。 每年的暑假寒假都是各类医院儿小孩看病扎堆的这个时节哈，相信您下个月也会更加一些忙碌一些，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看。当然了，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学业比较重，那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等孩子放假再说吧。 对。 但是这种扎堆看病，首先这个体验不太好啊，因为人太多了。另外一方面，也会不会耽误孩子的这种病情呢？ 我们建议还是家长提高他日常的这种对孩子的观察的这个注意的这种态度。所以说不要说我孩子有一些不注意，像学习不够注意，老师反映的这个学习能力偏弱，这种我一定要等到寒暑假再去看。寒暑假是我们的就诊的高峰，所以说你从检查啊，从就诊，从挂号，可能都会稍微遇到一些困难。实际上我们医院为了这个方便就诊，已经开通了很多渠道，像小夜门诊，我们平常每天4点到10点都有，所以说出现一些听力下降的这种苗头之后，还是建议家长及时的去看，不要扎堆到这个寒暑假一起来。 那暑假期间，您刚才提到了小孩的这个管道哈，跟成人不太一样，除了小孩的吃奶，您暑假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游泳池游泳，那是不是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这也是一个需要提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些小孩子他可能表达能力啊这些限制，他是可能中耳有一些问题，被家长忽略了，可能甚至有一些孩子有中耳穿孔的这种问题。如果他在这个游泳池游泳，这个脏水再进入到他这个通过鼓膜进入到中耳以外以内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这个急发的感染，造成一个中耳炎。所以游泳的时候建议呢，家长一定要避免这种脏水的误入。 这个可能需要家长一定得留神哈。 对对。 但是很多小朋友他不愿意带那种，比如说也有那种防止进水那种耳塞子，然后插在耳朵里边去游泳。然后呢，我这就觉得有的时候他听话可能听不太清楚哈，不愿意去。所以这个可能家长一定得留神去教他一些，比如说耳朵进水的一些方法。 对。 对吧，这如何处理。成人都知道，比如说他单脚的这个跳啊，能够保证那个水能慢慢出来。可能有些小孩没那么多耐心哈，这需要家长多帮忙了，是吧？ 对。 那我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现在科技发展可快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新设备。特别多，因为我对游泳呢，我还挺热爱游泳的。一个人游泳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太孤单了，跟在水里边也没什么可玩的。现在发现有新产品，一种防水的耳机， 我不知道您看过没看过。 这个我们还接触真的不多。 就是咱手机的那种耳机啊，能听歌，然后呢是无线的，它全部防水，然后呢你可以塞在耳朵里边去，找个 MP3 有蓝牙的放歌，然后你戴着泳镜啊泳帽，在水里游泳的过程当中，能够一边游泳一边听歌啊，觉得过得 很好的方式。 但是很多人做完了之后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他觉得首先游泳的时候感觉耳朵部受到压力大，其次呢那个声音呢觉得听不太清楚，歌嘛就放的声大点。 这我要提醒注意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一些不是非常安静的情况下去听音乐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个音量增大，实际上这本身对听力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本身水下它这个就比较污嘛，比较 对对对， 比较 声音就不容易传播。 对，所以说我们可能会音量稍微大一点，包括有些人在这个街上或者地铁里，他听这个耳机的时候，他都会把音量不由自主的就调大，实际上对听力也是不利的。 现身说法，我们这一行的所有的主持人听力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我刚入行这一说将近15年前，老主持人的耳机我戴不了，就是他那个声音啊，我一戴，哎呦，怎么那么大声啊？后来发现我们现在拧的音量是一样的，就是我可能多年之后 慢慢适应了， 慢慢能适应这种，因为我们觉得听起来更舒服一些。很多年轻人在戴我们的耳机的时候，跟我们当年是一样，哎呀，你声音怎么那么大？ 是这样，就是由于这个噪声暴露引起的听力损失呢，我们分成两种，第一个叫暂时性抑郁，就比如说我短时间听这个比较大的声音，那么如果听完之后我把这个耳朵就放松休息，那我就避开这个噪声，那有可能刚听完我们去测听力，它听力是下降的，我们就造成了一个暂时性的抑郁，但经过充分时间的休息之后呢，我们这个听力又恢复原状了。但如果你反复的，由于职业的问题，我反复去听这个暂时时性的抑郁就变成永久性的，可能就回不来了。 就跟眼睛一样，是不是小孩那种假性近视？比如说他用眼不太干净，不太讲究啊，不卫生，那造成了的这种近视，有的时候是假性的哈。你慢慢还能调回去， 对， 休息之后还能回去， 对，一个道理 啊。真要成真性近视了，就回不去了。 对， 听力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所以说，不要说听图这个听着痛快哈，把这个声音一定要调得非常大，还是要以保护听力为主。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现在很多新的一些新奇设备啊，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也喜欢，家长呢也乐意给孩子买，所以在暑假游泳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家长给孩子，尤其是上小学啊，孩子就戴这种耳机，而且是那种就不像我们直播间那种罩在耳朵上那种大耳机，而是那种像手机一样那种耳机插在耳朵里面的，那个可能孩子会更不舒服，然后音量调过大对于孩子的听力 是不利的， 是非常不利的，是吧？ 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夏天游泳是容易比如说引起中耳炎哈，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现象我们能够容易引发这个中耳炎呢？ 比如说我们洗澡的时候，那么有些脏水可能也是会容易进到耳朵里边，这也是我们建议这个家长啊小朋友要注意的。那么还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小孩，他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游戏，他这个手的精细动作好一点的时候，他就很喜欢把一些小物件，小豆子呀，这个小珠子呀，他可能见着这个鼻孔啊，耳朵呀，他可能包括嘴，他就喜欢乱塞。其实这样的话也是容易造成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都是要就家长在看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些小的东西，要尽量的避开这个孩子。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媒体上听到各种各样新奇古怪的一些东西，就是耳道异物是吧？ 对， 就是这种异物特别多。我们在我那个大城小事的节目当中曾经播过一个最神奇的是蒲公英的种子，在耳朵里边，它竟然发了芽， 发芽了。对，这种是常见的， 常见的， 我们不少见， 不少见。那这种，比如说，因为现在您看很多的儿童的游乐场所哈，都有那种，比如决明子铺在地下，因为沙子有很多地方人觉得脏哈，就沙子可能也会进到耳朵里边，包括像决明子，包括像蒲公英的这种种子，它一旦进入耳朵里边，是不是很危险？ 对，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也曾经国外有很多报道，就说这个小孩的这种由于这种外伤啊、异物啊，看管 就是不够注意造成的这些中耳的疾病、听力的损伤，是和这个家长尤其是妈妈的这个受教育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成反比的。就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那么孩子由于这种可以避免的因素造成听力损失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是也建议大家能够这个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就是让孩子避开这些可能的高危因素。 有些家长就觉得孩子自己的自立能力很强，自己玩去吧，我这儿你看一堆事儿呢，我得先忙会儿，那可能就疏于管理。 对，但是孩子他比较好奇心比较强，他非常喜欢去把一些小东西去抠啊去挖呀、很容易造成一些问题。 这个比如说如果一旦比如像黄豆大小的这种衣物进到耳道里边，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建议家长自己去掏，因为这个衣物呢和就是我们外耳和中耳是有一层膜叫鼓膜是隔开的，这个膜非常非常的薄，如果家长去掏，你用手肯定是掏不出来的，你越捅越往里边，肯定会用一些小镊子呀、小夹子，这样稍不注意的话就容易碰破鼓膜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要过于惊慌，那么孩子不要去 掏耳朵， 对，你越掏可能会越糟糕，这种情况就赶紧去医院，我们来专业人员再处理。 专业的大夫这个很难吗？ 就看这个异物卡在什么位置了。 会，比如说真要是很严重的话，会比如说真得做手术才 能。有这种可能性，对。 有这种可能性、 啊。如果说简单的位置不是非常深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吸出来，或者是我们用这个专业的工具取出来。那如果确实非常非常深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 做手术。 对对， 哎呀，所以您看这么点小孩受这么大罪。 提到 能避免是吧？ 对，可以避免。提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想提醒家长的，就是说这个给孩子取这个耳残，那么很多一些中耳的问题，可能和这个家长不当的操作有关，家长在家里边用这个小镊子，挖耳勺给孩子取这个耳残，那么孩子就非常的好动，他稍微一动，有可能会把耳朵碰破，那么碰破之后，家长可能又不是非常的清楚，那外边的这个衣物啊、细菌啊，就容易透过这个鼓膜，那可能进入到中耳也会造成一些中耳的这个损伤和听力的下降。 这个你们专业哈、叫叮咛是吧？那个 对叮咛，对， 就是很多因为进口的一些小的指甲刀啊、指甲锉呀、挖耳勺啊，很漂亮，很多年轻的妈妈就特别爱摆弄那些东西，自己掏完了之后，哎，孩子。我给你掏掏啊，这很享受的一种做法，特别危险。 我们不建议家长在家里掏这个叮咛， 是吧？ 那么这种其实分成两种情况，我们大多数的叮咛随着我们的运动，孩子的这个运动它自然就出来了。那么也有一小部分孩子呢，他这个叮咛是油性的，他就是会粘在一起， 粘在耳道上， 所以它分泌之后它还会粘，就像堆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多，这种容易造成叮咛栓塞，我们就叫油耳朵，这种是油性的叮咛， 很多成年人也有， 对，也有，所以这种我们就建议定期到医院我们去给吸出来，取出来，所以就是特别提醒家长不要在家里面去给孩子掏耳朵，甚至有些孩子家长还用这个挖毛衣的针，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工具，还有这个发卡，那种细长的发卡给孩子掏，都容易出现问题。 它本身就很尖利啊，人的划伤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对 然后呢，这个有机会再跟您探讨，因为有很多成年人，包括您去四川那一带旅游，这都成时尚的，就是他可能觉得 耳朵， 他可能觉得心里边那种刺激，因为需要谨小慎微的去做这种事情，然后那种心理的刺激掏完之后那种，哎呀，那种感觉上瘾的那样感觉， 这可能属于他的一种文化，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听力保健人员，我们真的是不太建议去这样去做。对， 是是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尤其是提醒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去轻易做这种事情啊，他自己都会掉出来的，一般情况下。 对对、 啊、 大多数情况。 大多数都没问题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刘海红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在暑期到来之前哈、关注我们小孩的这种听力的健康哈、尤其是对于中耳炎，这也可能是在很多孩子当中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了，是吧？ 对。 那很多人会说，既然叫炎，那应该说这个病是由炎症引起的，是吧？ 对对。 啊，那细菌的这种感染，就刚才您提到了，像喂奶啊，外边的一些游泳一些脏水，包括洗澡的一些脏水，这可能是引起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些原因。 其实它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嗯，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感冒。 感冒， 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急性中耳炎去问病史的话， 嗯， 我们发现大多数孩子都可以问出来他中耳炎之前有感冒的病史， 嗯， 所以感冒之后他可能鼻这个鼻咽部的一些分泌物里面的这个细菌， 嗯， 逆行就进入到中耳了，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很多孩子是这种腺体肥大或者慢性的鼻炎， 嗯， 它反复的这种刺激也会造成这个中耳的炎性反应。 嗯，哎，说到腺样体，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刚才发短信聊到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我找找哈，手机尾号1350说，腺样体据说就是为了保护小孩咽喉部的哈，是这样吧？耳道里边为什么没有个什么？这个什么器官啊组织啊能够保护一下耳道呢？ 我们的骨膜 骨膜就算是 就是保护耳道的。 哦， 对， 哦， 嗯， 那骨膜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不会破？ 对， 它会伴随一生吗？ 对呀， 啊， 一般， 啊，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咱们说的耳残钉子也是保护耳道的， 也是保护的， 实际上它是有抑制这个细菌增长的这个作用的。 嗯，那看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体的这个发展啊经过了多少万年的 非常精致 多少万年的进化之后其实能够保护我们也很精细啊， 对， 精致， 对， 嗯， 对。 那刚才说您说小孩的这个到耳道跟成人不一样，它不是像成人那样斜的， 它比较平 比 较 短 比较直。 什么时候能发育的跟成人差不太多？ 基本上到学龄前期 就差不多，好很多了是吧？ 对， 嗯，那我们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这个听力哈小孩要保护，然后呢说这听力保护得是一辈子的事儿， 对 啊，真得是这么长的时间，时时刻刻关注。 对对，小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种继发的感染造成的这个听力损失， 嗯， 到成年之后呢我们有噪声性的这个听力下降， 嗯，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职业的听力下降， 嗯， 就比如说您提到的 像耳机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嗯， 到老年之后又会有老年性耳聋了， 嗯， 所以是伴随我们一生。 好， 嗯， 那今天我们跟刘大夫一块来聊了聊有关中耳炎的这个话题。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啊应该是大家多细心多关注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更好。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问刘大夫一个很多人都发了短信问的一些问题，但是也想请您解释一下啊，就是现在的这种因为误吃一些消炎药导致的这种耳聋的现象还会很普遍吗？能够避免吗？ 可以说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 嗯， 我们专业叫药物中毒性耳聋， 嗯， 其实有一类药物是对听力有明显的损伤作用的，我们叫氨基糖苷类的药物，就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广泛使用的青大霉素啊卡纳这些， 嗯， 实际上现在呢很多家长对这个儿童的健康也是非常的关注，我们都到专业的医院去看， 嗯， 那所以说我们用这类耳毒性的药物的这个几率是相对越来越少了， 嗯， 我们平常也会给家长一些这个用药的指导，比如说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时候我们会在他病历本上贴上一些哪些药物对这个耳朵是有毒副作用的， 嗯， 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个耳毒性药物给 贴在上， 对，贴在病历上， 哦， 即使农村来的家长那我们也知道， 嗯， 啊这类药物我就慎用。 嗯，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如果在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对 啊， 对， 家长就千万别私自给孩子吃药， 不能乱吃药， 乱吃药这种现象 对 确实害人害己。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以后说耐药的话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这自己很在意的时候也依然会有可能抗生素耐药的是吧？ 对， 这也挺严重的一个后果。抽空哈，有机会常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讲这方面的知识。好，谢谢您。 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